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贴春联是农历春节的一个传统，但春联最开始的形式和现在一样吗？以前的人为什么贴春联呢？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跟大家聊一聊春联的故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贴春联是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一个习俗，那么这一传统呢，在现代城市和农村都得到了保留。好，那么这句话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 Spring Festival Couplet。 那么这里面我们学到了春联这个词，首先这个春叫做 Spring Festival， 就春节的后面这个 Couplet， 我们学过这个 Couple C-O-U-P-L-E 表示一对一双，但是后面这个表示春联的时候呢，加一个 T 哈 Couplets， 同时啊大家注意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我们知道春联呢，它有上联下联还有一个横批，所以呢它不能说用单数的形式，一定是一个复数的形式。那么看看这个英文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is also known as Spring Couplets or Chinese New Year Couplets. It is the most common and important custom. 是重要的一个习俗哈。前面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常见，叫 common, C-O-M-M-O-N, 表示说很普通的，很常见的，我们有共同的意思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叫 common sense,有的时候可以叫做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啊，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了 common。 同时呢我们有一个词组呢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我和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可以说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表示说在兴趣爱好方面啊，比如说都愿意踢足球，都愿意呢做一些体育活动， we have a lot of sports in common。 同时呢 as important customs， 一个习俗 when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this tradition is widely kept， 分词形式哈 kept K-E-P-T widely kept both i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city 没有问题，后面这个 rural 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讲过了，表示农村的哈，农村的 R-U-R-A-L rural areas of China。 春联呢是人们在红纸上呢写的黑色或金色的这些字，一般呢贴在门的两侧哈，它的这个句法呢像诗一样，同时啊在门框的上方再贴上一个由四个字哈组成的一句话。那么春联表达了人们对节日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祝福。首先看一看用这个黑字或金色的字 with black， 这个词大家都会 with black， or 金色呢想一想哪个词，哎 golden， 不能用 gold 这个词，我们说这个 golden 表示呢是镀金的或者有金子的那种颜色的东西，而这个 gold G-O-L-D 它表示由金子做的哈，那么它的这个价钱就很贵了哈，所以用这个 golden characters。 比如说一个表如果是 gold watch， 那是金表，那么它这个材质呢是由金子做成的，是非常的昂贵，但如果是 golden watch， 它表示说镀金的那么一块手表。那么写在 written on red paper 啊，红色的纸上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are of a pair of poetry lines 啊，是一对儿A pair of 啊，一定是一对 A pair of poetry 诗这个词 P-O-E-T-R-Y P-O-E-T-R-Y poetry lines 两句话 on both sides of the front door 哈，在门口的两侧哈 the both sides of front door and a four words line 哈，四个字的一句话哈 four words line。 同时啊 如果大家词汇量还可以的话呢，今天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表示这个四个字，字这个词啊，叫 character。Character， 这是我们汉字呢经常用的表示一个字哈，这个词用的 character， C H A R A C T E R。但同学们如果说觉得这个 character 有些难，那么用这个 word W O R D 也是可以替代的。Above the door frame， 在横梁上哈，这个横梁叫 door， 门上的一个 frame， 门框上面哈 ，door frame， F R A M E 合到一起 door frame。Pasting couplet expresses people's delight in the festival and the wishes for better life in the coming year。哈，最后一句话提到的是呢，贴春联，这个贴叫做 paste， P A S T E， paste， 贴在什么什么上面， paste something， pasting couplets。表达了 express people's delight D-E-L-I-G-H-T 人们的喜悦，同时啊还有人们的 wishes， 人们的一个希望，人们的一个盼望，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coming year， 未来的一年当中的 the coming year， 人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憧憬，人们的一个祝福。好，那么看看春联它的上联和它的下联呢，有相同数量的字和结构，同时啊它有一个要求，它们的含义啊必须是相关的。那么贴在门框上的这个横幅呢，是一个四个字的短语哈，概括了上联和下联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上联下联和这个横幅哈，它们之间的关系。The first line， 哈，这个上联叫 first line， 下联呢 the second line， 哈，那么看一看也非常的容易。上联下联 have the same number， 哈，同样数的一个 character， 这个词希望同学记下来。一个我们字的数量是一样的，这个字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是character 这个词 C-H-A-R-A-C-T-E-R characters， and 结构有点难，叫 structure， structure S-T-R-U-C-T-U-R-E。 那么两个词同样的 characters and structure， well their meaning must be related， 啊，他们的意思呢一定是有关联的， related R-E-L-A-T-E-D 表示有关联的。如果说人和人之间 related， 那么表示呢他们之间可能是亲戚的关系，比如 Are we related because we look exactly the same， 好，我们看起来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哈，那么我们看起来是不是亲戚 啊 Are we related。 那么 the line about the door frame， 门框上面的这一行字呢 is four characters， 四个字的一个 line， which总结了上联和下联的意思，这个总结叫 sum up， S-U-M up， sum up the two lines meaning， 上下联的意思。好，那么看看它的历史啊，春联啊起源于桃符啊，那么桃符呢在周朝是刻在桃木上的这个字啊，那么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人们认为啊桃树啊可以吓跑一些邪恶的东西，所以呢人们呢在门前挂上了一个桃木板。那么在宋朝呢，木板被纸所取代了，上面写的意思呢跟原来不一样了啊。在春联上呢，人们越来越关注于对未来美好的一个愿望。好，这就是我们说春联的一个简单的历史。那么看看翻译成英文应该是 Spring couplet started from， 这个 star 表示开始于桃符啊，用这个汉语拼音也可以，或者呢用于 a word on the board， 在一个木板上的一些词 a word on the board 后面什么样的一个板呢？ Made from peach trees， peach 桃这个词我们学过， peach tree 这个桃树。 In the Zhou dynastyPeople believe that， 人们相信 that peach trees can scare evil things， 这里面用到了动词 scare， S-C-A-R-E， 吓跑那些 evil 坏的邪恶的那些东西， evil E-V-I-L evil things， so they hang peach boards in front of the doors， 因此呢他把这个桃木的这个板子呢放到了这个门前面，上面呢还写了一些字哈，它的目的呢吓跑那些邪恶的坏的东西。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wood board was replaced by paper， 那些这个桃木板呢被纸呢所取代了，用一个 replaced by paper， and people focus more on bright wishes for the future， 人们在这个纸上写的一些字呢，更加呢关注于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祝福哈，或者一个愿望，跟原来呢，比如说去吓跑那些邪魔呢，是不一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呢，人们 focus more on bright wishes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custom became popular in the Ming Dynasty。那么这一习俗呢，在明朝呢，流传开来。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春联 in Chinese, is also known as Spring Couplets or Chinese New Year Couplets. It is the most common and important custom when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This tradition is widely kept both in moder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With black or golden characters written on red paper,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are a pair of poetry li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ront door and a four character line above the door frame. Pasting couplets expresses people's delight in the festival and the wishe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coming year. The first line and the second line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characters and structure. Well, their meaning must be related.The line about the door frame is a four characters phrase, which sums up the two lines' meaning. Spring couplets started from the Tao Fu and word on boards made from peach trees in the Zhou Dynasty. People believe that peach trees can scare evil things, so they hang peach boards in front of the doo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The wood board was replaced by paper, and the people focused more on bright wishes for the future. The custom became popular in Ming Dynasty.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同学，分别是大兴区第五小学的黄子涵同学，另外一位同学呢是来自于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的杨义山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将听到的呢是黄子涵同学给我们带来了红谣朗诵《春节素描》。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我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二年级，我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童谣，名字叫《春节素描》。春风呢喜气照，农历新年已来到，贴春联鞭炮，给您拜年拿红包，东家欢西家笑，万家团圆乐逍遥，男孩调女孩俏，幸福时空太惊笑，新人到美酒飘，祝福声声耳边绕，锣鼓敲树火闹，五谷丰收节节高，吃也好喝也好，健康饮食要记牢，天欢笑地欢笑，年年岁岁有今朝。 那么接下来杨义山同学给我们带来诗朗诵《过年》。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的杨义山，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一首出自张焕中老师的《过年》。过年，把过去揉一揉，搓成滴溜溜的团团圆圆，张张薄薄的面皮在手底下摇摇晃晃，快乐的伸展，把五味杂陈剁成肉馅，和着未来的憧憬希望，在碎尾的雪花里搅拌，捏成梦想里的世界，让心碎的春风送来幸福和温暖，家家户户都挂起火红的灯笼，爆竹声声驱走了严寒，大门四敞大开，欢天喜地，把财神高高兴兴请进后院， 汇聚四面八方甜甜的回味，咀嚼天南地北香醇的甘甜，剪一缕缕灿烂贴在玻璃上，喜庆的春联儿雀跃撒欢儿，在热热闹闹的门两边笑吟吟喊。过年是母亲在家焦灼的等，过年是游子归心似箭的盼，过年是儿童穿上新衣花枝招展，过年是爷爷酒壶里烫出的淡淡云烟，到处都是浓浓的喜庆，在爆竹声中弥漫，到处奔涌着回乡的急切和思念，匆匆忙忙的赶着幸福把天边拉回身边，快快乐乐地抱着温暖的希冀，欢欢喜喜地迎接新的一年。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朗诵。收音机旁的你，如果你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接下来是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Little Duck's Holiday.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小鸭子假期的故事。 Where were they going? What did they do?Did they have some good manners in Auntie Goosey's house? 那么他们都去哪儿了？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在鹅姨妈家的表现怎么样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ucks Go Vroom!哦，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小鸭子们开车嗡嗡嗡，好开快车呀。哦， Ducks go vroom, Ducks go zoom, 小鸭子一家开车开得很快，嗡嗡，他们嗖的一下就来到了一个地方。 Where are they going? 他们去哪儿了呢？Ducks go ding dong, bing bong, bing bong. 哦，小鸭子一家来摁门铃。哦，他们走路的声音好沉好重啊。bing bong, bing bong. 哦， Ducks lug and tug, Ducks kiss, Ducks hug. 哈哈，那小鸭子们又拖箱子又拉箱子，小鸭子们互相亲吻互相拥抱。哦，Wow, they are going to spend the holiday in Auntie Goosey's house. 他们原来啊，来到了鹅姨妈家度假。Ducks go ring, bring, bring, bring. 哦，你看呢，小鸭子们开始打电话了，电话声音铃铃铃的响。Ducks crack, crack, crack. Ducks yak, yak, yak.好吧，那小鸭子们接电话的时候发出了嘎嘎嘎的叫声，哎呀，好吵好吵啊。Ducks plop, ducks flop, ducks click, flake flake. 哦，他们真的好没有礼貌，他们重重地坐在了沙发上，乒乓，然后拿起了遥控器，咔啦咔 咔啦咔啦，不停地在调换电视台。Ducks slurp, ducks burp。哦，你快看呢，小鸭子们喝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声音，好吵好吵。还有，他们喝饱了之后还会打嗝。Ducks crunch, crunch, crunch。Ducks munch, munch, munch。他们吃东西更是没礼貌。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是咣咣咣咣咣咣。Ducks go pitter patter, ducks go clatter clatter。你看呢，他们来到了厨房，他们把厨房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叮当乱响。Ducks go whoosh, ducks make mush。小鸭子们现在想做一些蛋糕曲奇饼，然后你快看呢，他们拿着这些面粉来回乱跑，弄得整个厨房乌烟瘴气的。然后呢，他们还要去擀一些面糊，好乱好乱的。Ducks stir and stir, ducks whir and whir。小鸭子们拿勺子搅啊搅，拿电动搅拌机拌呀拌，到处都是。Ducks go sniff, get a whiff, grab and eat, hot and sweet。小鸭子们把弄好的曲奇饼放进了烤箱里面。确实发出了不错的味道。然后呢，又热又香甜的曲奇饼就出炉了。他们互相抢着吃着。Give it to me! No, it's mine! 快给我，这是我的。不，这是我的。Ducks groan, ducks moan。你快看呢，小鸭子们现在吃饱了，坐在沙发上，坐在地上，他们揉着肚子说，哎呀好撑啊，哎呀撑死了。那可是 please look at the picture, Auntie Goose is not very happy。可是你快看呢，图片上鹅姨妈可不是那么高兴。她在抱怨着什么呢？ Naughty little ducks,Now you have to go to my kitchen and clean it. 现在小鸭子们，你们必须去厨房，把厨房给我打扫干净。你们这些淘气的家伙。Ducks scrap and sweep. Ducks yawn. Ducks sleep. 好吧，小鸭子们又擦又扫。小鸭子们打哈欠了。小鸭子们竟然睡着了。Vroom! What a happy holiday! 小鸭子们开着车走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假期呀。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Jason老师为大家分享了小鸭子一家来到鹅姨妈家度假的故事。在故事当中，他们展示出了一些去别人家做客不应该有的行为表现。比如说 crack,打电话时嘎嘎嘎说的声音很大。Slurp, 喝东西的时候发出这样的声音。还有 burp, 打嗝。那么如果是你去别人家做客，你会怎么做呢？请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你认为有礼貌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好吗？Thank you.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小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where are the ducks going on holiday? 那小鸭子一家去哪儿度假了呢？ Question number two, did the ducks show their good manners at their Auntie Goose's house?那么小鸭子一家在鹅姨妈家的行为表现怎么样呢？表现得好吗？ Question number three, can you list the bad manners of the ducks in the book? 那你能说一说在这本故事书当中小鸭子一家不好的行为表现有哪些吗？请把它们罗列出来。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